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Oh,

我们来永远不分离。生气，你像彩蝶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，大坝城是好地方。

想咋不想那颗心 你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《音乐在旅途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。